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聆听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我记得是在96年的时候，当时伍佰和杨乃文他们几乎是在前后脚都发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。我楼下唱片店的那个老板，他非常的迷恋伍佰，所以呢托人从台湾带了两张唱片，一张是伍佰的，还有一张就是杨乃文的。之所以带着他的呢，完全是因为爱屋及乌，因为当中有一首歌是伍佰写的。后来伍佰越来越主流，而杨乃文呢则不太有声息，他的名字逐渐成了小圈子里用来标榜自己品味的标签。在离开了几年之后，杨乃文又出现在了乐坛，带来了一张叫做《女爵》的专辑，而这首歌的作者就是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。多年之后，他用自己的方式再次演绎了这首《女爵》。 为你缝了过襟，为你设了罪，为你穿了历史记载，为你涂了装扮，哦，为你喝醉，为你建了城池围墙，一颗热的心转成冰冷外衣，一张白的脸系上多少褪色的情节，在我的空虚身体里面爱上那个浮天的王位，在你的空虚包袱里面爱过什么女爵的滋味，为你缝了过襟，为你设了罪，为你成了历史记载，一颗热的心转成冰冷外衣，一张白的脸系上多少褪色的情节，在我的空虚身体里面爱上那个肤浅的王位，在你的 女角吴青峰的版本有她自己独特的味道。其实我更爱的仍然是杨乃文的那个版本，因为杨乃文是所有女青年、文艺女青年的最爱。她的声音里少了一些性感，多了一些感性，不甜腻，也不装纯，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。而且她最厉害的一点是，不管是唱谁写的歌，都有自己的味道。即便是风格强劲的张震岳，所以那写歌的人后来再拿回来唱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他是在翻唱，反倒是还原了一首歌的另一种气质。这是张震岳当年写给杨乃文的《无名》。 笑脸已在失眠的扩大，一阵蠢蠢欲动的想象带我回到过去旧时光。我想着你毫无原因，我正以为我会彻底撕毁你的记忆，就离开你，我以为我会得到自由，却逃离不开思念做的牢笼。在偌大内疚，在渺小的星球，多少人在为上帝祈求。可笑的是人总是错了又一再错，飞蛾扑火般为爱牺牲自我，又做对了什么，又做错了什么，现在跟你说抱歉也不能代表什么。这样子又过了好多年，似乎心中还是有隔阂，就让这个伤口淌着血，就当是爱过你的纪念。我想着你毫无原因，我真以为我会彻底撕毁你的记忆。有个缺，就让这个伤口

也忘了是自己永远被说伤。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，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需换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许放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许放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 那个当年在台湾的老房子里弹着吉他的少年，弹着弹着就成了华语乐坛不可忽视的人。而如果我们尝试着把自己的梦想让别人知道，让别人了解，或许有一天你的梦想也会走进你的生活。早在多年前呢，黄小琥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，就跟伍思凯他们同在一家唱片公司。那个时候的伍思凯在音乐上的才华呢，也被市场所接受，他拿到了第一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。而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也是非常鼓励音乐人去写歌去创作。伍思凯写的第一首歌并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黄小琥写的《不只是朋友》。因为伍思凯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像看到了赵传，有一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细腻的感觉。于是他把自己的一段情感写成了这首歌，让黄小琥一夜成名，也在第二年拿到了最佳新人奖。更奇妙的是，这首歌也在15年之后再一次的在歌坛盛行。多年之后，伍思凯自己也曾经把它拿来演绎，算是一种温故，不只是朋友。 你身边不难

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 金曲奖上最大的遗珠，有人说就是六个提名但是却零中的徐佳莹，很多人也为她抱不平，说也许她输给了评委，但是却赢得了全世界。从超级星光大道当中杀出来的徐佳莹始终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，但是这首身骑白马却在当时惊艳全场，得到了评委席的满分。 我爱谁跨不过，从来也不觉得错，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，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，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，而你却靠近了，逼我们视线交错，原地不动，我向前走，突然在意这分钟，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，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，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。我心跳飞飞呀，走三关，我该我所以有会丢完，放下世念不能关，我一心只是红波川。 就随时间的海浪漂流，我用力张开双手，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，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。是一听到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才发现你不在，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尽头，我也想再往前走，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，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。我不是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不是每一个唱得好的人都能够写得出，需要天时地利，更需要一些先天条件。而顺子无疑在这方面是有着优越的先天条件的，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钢琴演奏家，从小耳濡目染，自然也有着非常不错的音乐修养。顺子的成名作当然不得不提《回家》，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时候他要离开欧洲那个生活和工作很多年的地方，到台湾去发展， 也不得不和当时的男友分开，开始新的生活。那时候她在欧洲也做一些音乐老师的工作，但是那一天呢，刚好她的学生有事请假了，于是她就用闲下来的这个时间写了一首歌，无意中哼起来，让旁边的妈妈听到直呼真是太棒了。直到1997年，顺子签约到了台湾的魔岩唱片，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，才把这首歌纳入其中，也一瞬间刷亮了所有人的耳朵。 就这样的放手。 最近的华语乐坛流行起了翻唱风，但是我想顺子的这首歌恐怕每个人都会慎重来选择，因为无论是从情感还是技巧上来说，它都是难以超越的。这一位呢是一个小姑娘，她叫做曹芳，她的家乡在云南，这是一个非常美丽也非常自由的地方。其实曹芳并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的音乐创作的训练，也因为没有束缚，她的音乐听起来充满了无拘无束，很自由也很幻想。这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女孩子，她大学毕业之后一个人到了北京，成了小北漂，后来是小柯的公司签了她，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。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看起来秀秀气气的女生，在200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间拿奖拿到手软。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《遇见我》。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。 爷爷你还说过，做人和写字一样，都要端端正正。 对呀，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，直才会挺拔，一横像人的肩膀，平才有担当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一点像我们的头，抬着头才能看得远，一撇一捺相互支撑，就是一个人字啊。 天地玄黄，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，